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下班路上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是的。啊，怎么样 啊？不错。 不是 啊， 不是，你觉得毛子飞得怎么样？ 有点多，像我这样的什么都过敏的， 对， 还真是得躲着点儿。 是是是 啊， 哎，不过我今天下午在录音的时候，就是聊到了一个相关的数据，就是他们说，实际上现在已经比过去少很多了。大概保守的估算，现在在整个咱们的城区大概有200万株， 哦， 就是杨树和柳树， 嗯， 而且主要是雌体的嘛， 是是是， 所以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在未来再发展的时候，比如说，基本上这样的树种不再种了，而且呢，要多树种，比如说像比如说乔木的啦，或者什么了，就是各种各样都有，并不是只是树。而且其次呢，咱们的就是专门的绿化的人员真的是很辛苦， 哎，那当然了。 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是专门要给这个树里打一种液体。就打一种液体，可能它这个毛子就相对会少，然后包括他们会把还没有蹦出来的那个毛子用他们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弄掉啊，拿水渍掉啊，所以实际上现在已经少了很多， 少多了， 而且 持续的时间也短了， 是的是的 是吧，啊， 所以改变的方式咱们再坚持一下， 对， 过些年就好了。 但是听伟哥的声好像又有点中招啊。 不是，是因为就是他老飞毛子，我除了咳嗽就是打气氛。所以今天下午在念叨这个时候，哎呀呀呀呀，我说我要密切监视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嘞，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哈，其实春季是出游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 是的， 不光是国内的哈，咱们国际上有很多的非常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专家一起帮着大家参谋参谋。其中呢，一位是无碍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贾颖，你好。 哎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今天我也是一个沙哑的嗓子。 有， 对， 我戴口罩了吗？我分享你一个 啊，我觉得我需要。 好好好，没问题。 哦，我们下面去 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我还以为是要物交换呢。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老朋友，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的摄影师包括，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 啊， 哎，不过最近我怎么觉得你瘦了呢？ 黑了， 太会说。哎，对，确实瘦了， 不是脸儿小了， 嗯， 因为你原来每次剪完头发以后。 就是腮帮子比较大， 换了一发型师， 看怎么样？ 哦，真的吗？ 这真跟发型有关系。朋友们，发型师很重要。 哎呦，那咱得也交流一下吧。我这千年不变的发型，我也想改变一下。 所以你这个 全去就可以。 也是，我这也可能是这前几天在欧洲走的，有点劳累。嗯，还好，就还好，我刚回来。你看我嗓音就比较清亮，还没受那毛毛影响太多。 时差倒过来了吧？ 还没有啊。 哦， 中午起的。 那这样吧，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也有我们的话题嘛，比如说在欧洲旅行，就是二位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同时呢可能有一些安全的问题也要给大家一些关键的提醒。同时如果大家有一些出行的，尤其是到国外的出行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签证的问题，也可以来问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对对对，我们两位可熟可熟了哈。 是，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了。 你想在上星期的时候，贾颖正好在国外，然后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正好有听众朋友发关于签证的问题， 是， 当时我就跟编辑说，快把这个复制下来给贾颖发个私信，让他在国外把问题也回答了。 这有着时差呢，还得给咱们干活。 但是贾颖都第一时间回答了，特别好。 对，我航班落地，然后我打开手机，我赶快回，我说我刚落地。这个问题问的好是时间， 真是厉害了，黑姐。 哎，这样吧。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先分享一下， 嗯， 因为贾颖前一段时间去的那个地方，哎，我看照片真的特别好。 对，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屏蔽我，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看就是发什么美景啊，有些时候美食啊，容易被有一些个惹眼的人啊，就是被屏蔽掉，因为他太 嫉妒了，对， 太嫉妒了， 太招人恨了。 但这次真的没有，因为什么呢？有美女 哦。 对， 就是 这事儿好办 了。他每次设计的发朋友圈， 一圈图片中间一定是美女的照片 哦， 而且还不是那种啊从杂志上盗图的那种，就都是他到的那个城市拍的， 就很真实自然的 随机的 哦， 哎，不像小包子发的那些照片可能都得修图啊、嗯、提色呀， 都是偷拍， 对对对， 来来让嘉颖分享一下。 因为这次的话是我走的时候，我说我去一个我自己并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国度，然后去到了一个真的是很盛产美女的乌克兰。 哦， 对，其实它也是一个欧洲国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去到乌克兰的旅游的中国的游客真的不是很多，它统计的话，在去年啊、入境到乌克兰的旅游的目的的这个游客，中国游客只有20,000多，而同时，其实乌克兰来中国旅游的游客也是20,000多， 哦， 对，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基数来说的话，其实还是不是有太多的中国游客去，那么其实也和我们之前其实因为做签证的我也提到的。乌克兰签证为什么他现在很就是啊做了很多的推广，希望吸引很多我们的中国游客。他现在来说从乌克兰的两个机场，一个是基辅，他的首都基辅，还一个就是他南部的这个奥德萨这个港口，这边两个城市的机场是可以落地签去到乌克兰的，所以也就是说不需要办理任何的签证，在机场这边做好签证就可以直接入境，然后旅游的天数是15天，所以还是比较方便于大家的旅行。而且现在也有北京到这个基辅的直航，直航的时间的话大概是10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我倒是觉得这个城市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物价真的很低，然后又有 例子 看，对，物价比如说我们喝一杯咖啡加上一块甜点，在那边的价格就是很正规的这种咖啡店的就是相对这应该相对价格要高一点的价格的话是不到20块钱人民币， 这两个加起来一共不到20， 一共、哦、对 那挺便宜的， 它真的是很便宜。而且的话我们这次还去到他那边的雪场，是在有一个叫 Bookwell 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城镇，它这个雪场完全都是欧洲大雪场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标准，包括它的这个滑道啊，包括住宿设施啊，这些基础性的条件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我们知道的这些个，比如说瑞士啊，说法国啊，这些滑雪的这些圣地，真的是不亚于。但是它的价格真的是很，我就真的很，就是我就讲是什么便宜到没朋友这种，因为只要一天的，就是包括租雪具，包括滑雪，包括他的缆车，大概一天折合人民币也就是200-300块钱人民币。因为知道它是天然雪场 哦，那太便宜了。 对，它大概有60几条滑雪道。这60几条滑雪道的话，有大概是中级道可能40多条，10多条的初级道，还有一些个专业级的这样的雪道。而且相对它对应配套的这些个住宿的标准，因为我们去是4月份，是相对淡季，但是那个时候还可以滑雪。我们住的这个小屋真是标准的小木屋，而且就是诚信度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都是最近几年在一直还在建它这个整个的一个滑雪场的设施的配套，折合人民币只有200多元。 光国内哈，这个就是滑雪季的时候，虽然我不滑，因为我骨折过， 又来了。 真的是我了解过哈，有一些滑雪场光雪票就不止500-600， 就相当于门票， 就是门票就500-600，您还没算着到那儿租雪具、 衣服、 雪服这些全。我天，那一套下来得有1000， 嚯， 他那边才200多。 对，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差距啊，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而且可能雪场还规模没那边 的 大。 他 的 规模可能他那边应该会更好一点，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因为我在朋友圈有发，有一些个就是圈里的朋友喜欢滑雪的，他们其实有想法要去滑，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滑过有一些个雪道以后，他觉得没有意思，一定要多滑一些其他的一些个雪道，所以如果说是喜欢滑雪的，也可以考虑到那边，因为我觉得整体的价格还真的是很便宜的。 嗯、 对，如果带孩子的话，可以让孩子在那边学一个短期的一个课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你看， 对， 物价低，玩的多啊。 是，哎，那在那边有没有当地，就是人家乌克兰有特色的，其他地儿很少的，你们去看了吗？ 当地特色，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给我印象，我觉得是比较深的是歌剧音乐。 嗯。 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所有的体系包括音乐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都是传承于欧洲的。他在那边我看了2场歌剧，分别是在他一个是在利沃夫，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这样的一个小镇，另外一场的话呢是在奥德萨。 就是你会感觉当地的人就是每场都是满的，除了有当地的一些居民，当然有一小部分的一些游客，因为他当地居民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同时的话，我觉得又提到是物价，因为我有建议，我说真的，如果有孩子想要去学音乐的话，不妨可以考虑到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我们也知道他基辅的有一个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学院，他好像是这个音乐学院，据我朋友来介绍，他可能也是在全世界是排名很靠前的一个音乐学院了。但是他那边相对学费啊都是非常低廉。我先说一下歌剧，回到歌剧它最便宜的票价的话，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十几块钱，就真的很便宜。我们坐的就是第一排的位置，第一排的位置的话，它在票面上的价格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250当地币，当地币和人民币大概换算大家除以四就差不多，100美金可以换到2600左右的当地币， 才60块钱。 对对对 对，坐在第一排的位置， 对对，是非常就是便宜的，而且可以享受到非常我觉得还是等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演出。我一起去有朋友是学音乐，他就是有相关的，他说如果是我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我每天都要来听。对， 好， 真的是 真好。一天60块钱，这一年买一年票可能才几千块钱。 对 对 对，还真 是，但 是 能欣赏到最好的呀， 而且坐第一排那看得最近， 没错， 对， 是， 对。 讲讲美食呗。 美食其实多少有点受伤害，因为我吃的太多了。 吃的太多了。 对，因为从第一天开始就在尝一些当地的东西，但是可能就是还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有个中国味。 那当然了。 我尽量其实还是比较西式，但是有吃了可能太多的奶酪，就到最后就有点不太能够 腻的哈。 对，不太能够接受。但当地的话呢， 最有特色的是什么？ 主要的主食的话，其实跟俄罗斯一样，它是面包。 哦、 对，他没有，他基本上来说是不吃米饭的。他们有一种叫当地的叫粟米，就反正我觉得就是口感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的薏米的一种口感，比它要细。我不知道那是叫什么，就是他们会吃一种那种， 那就是糙米 啊、可能是、 哦、 所以他们 国家喂猪的那个。对， 就是比较有嚼头的， 我吃了， 比较有营养， 对， 对 我吃了， 就是粗粮的一种， 对对对， 适当的得吃。 他们现在很流行吃这个， 对，然后的话呢，他们当地一种叫 salo， 就是一种就是像应该是猪肉片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冻上的那种猪肉那种感觉，虽然我觉得是有点腻，不一定就是适合很多的人，但是的确这是他们当地比较 特色 的。对，还有一种就是面包里面是那种他们的肉馅的那个，但是那个我觉得挺好吃的，比较适合中国人。对， 类似于馅饼， 肉夹馍吧，可能就是俄罗斯肉夹馍、 哦、 肉龙、 哦、肉龙、哦、 肉龙， 对，但人是全封闭的肉龙。 对，但是人家那种做法跟咱们肯定不一样。 对对对， 打懒龙。 但总之来说对，还有巧克力，就是利沃夫的巧克力，那个手工巧克力我觉得也不错，大家如果是去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对， 景色你觉得值得去吗？ 景色一定要说一下，是这样子，就是说一定要五月份以后再去，因为我们这次就时间有点早，就很多的树啊还没 有 什么，有 点冷。 对，有一个是温度有一点点冷，就这个月份，但是已经不是那么冷了。但是的话呢，就是树还没有发芽，还没有绿，对，就这一点从颜色来说没有出来。对，五月份以后去是非常好的。那如果去到阿德萨那边，因为它是有海边，那边是黑海，那是建议大家是7、8月份去，这个两个月是比较旺季的。这个时候当然酒店的价格也相对可能要贵一点，毕竟是旅游城市，就这样子。但是我最推荐的，可能我个人最喜欢的这次去到的一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利沃夫这个小镇，因为它比较传统，然后有那种历史的底蕴，然后那种建筑啊都保持得非常好，因为也和这个国家可能这几年因为它国内的这种政治上的这些斗争，它没有很好的发展这个国家。那么现在的话，它这个国家相对来说都已经是趋于稳定了。那安全，很多人我去的问我最多的可能还是安全问题，问的安全是最多的。实际上来讲，对于游客的安全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即使自由行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在聚集的一些比如说是火车站呢、地铁站啊这些地方，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包啊什么的，就护好了，然后不要和一些个陌生人的这个人多做沟通，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这次也有一些遇到一些个小的意外了，对，也 有一些插曲呗， 对，有些插曲，对对对。 你们跟包子似的也丢护照了？ 我们丢的是相机5D3、 哦哦、哎呀 5D3多少钱包子 突然 平衡了是吗包子 世界突然就美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哎、 包子那赶紧说说吧你这刚从欧洲哪儿回来呀 我跟他其实后来去的地儿离他不远我就在黑海对岸就是我去的后来是土耳其、 啊、我们俩应该招招手 先去对一定看不到对方这个先去的西班牙然后回来以后呢转机的时候我就多待了2天因为土耳其航空嘛它总部在伊斯坦布尔所以我就干脆就多待2天在伊斯坦布尔也玩2天然后刚回来这时差还没倒过来 西班牙美吧 也美就是也遭遇了一些但是通过他一说我觉得我这都不叫事儿就是都不叫事儿 你心都够大的呀 对我这一比就平衡了 吧哎但是说到这个美景啊乌克兰可能4月份还是比较偏于 冷 啊所以树也没绿花也没开西班牙可是南欧啊 尤其是西班牙南部我这次主要去的南部、啊、颜色还是出来了点尤其是我第一站去的马拉加这个叫就是属于叫毕加索的故乡啊那个地方、嗯、艺术小城然后里面也有这个古堡也有一些这个古迹啊特别漂亮然后这个山上的树全是绿的首先说然后也有花花园里的花基本都开了所以说那颜色相当漂亮嗯但是越往北走就越冷然后还赶上寒流了反正后边就故事就有一点不那么美好了、啊、后来去到这个一个悬崖小镇叫隆达就是那个小镇真的是叫叹为观止因为为什么呢它是整个在峭壁的顶上建的还有扒着峭壁建出阳台的那种房子、看着就危险就想象不出来这个小镇怎么是从500年前600年前就建出来的 对呀、 然后还修了一个吊桥 我的天呀你敢走 两个峭壁中间不是吊桥对不起它是一个石头桥就生从底下垒出来一个拱桥修这桥据说死了50多个人、哎、然后这桥修了好多年就这个而且现在还能过车他们也没说当古迹就保护起来就不让过车现在上面开车人走都没问题修的可结实 就是说虽然这个桥是有历史的但是人家 修的 时候 可结实 一直到现在 相当结实对而且就一点都没有说保护古迹啊你不让你在桥上乱蹦啊或者怎么样无所谓车都上面来回过、就在悬崖100多米落差的悬崖特别漂亮 就正常生活使用 呗 对 对 对 对 对真的是叹为观止 好好好、来那我们也要让贾颖帮助一位听众朋友 好嘞、杨洋就问了哈哎请问一下哈您这个商务签上周三我送签的并且附有了邀请函和催签的信函请问2周时间能出签吗 什么国家 因为你听我说啊因为5月4号我要到加拿大开会你们看来得及吗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我是北京户口但是没有去过美国加拿大但是我没有不良的出境记录啊 真的某人差不多 估计就是加拿大 对 正在办这两年 他是上周三然后送签的 是 上周三送签现在也只有 整整一周了 6个工作日那您我觉得真的还要等5个工作日是不可能出来的加拿大签证最快的话因为你没有加签没有美签一般情况下居多是在3周左右的时间 三周是工作日还是3周的时间 三周的话那就差不多是15个工作日、对所以您现在可以做的话如果说你的机票已经出好了、您继续给使馆发催签信不要发签证中心发给使馆附上您的那个邀请函还有您的这个机票的时间然后写一下说明然后希望这边可以快一点加速出签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从工作日上来说最快的话也怎么也得2周左右的时间10个工作日肯定也要的 上周下周再过一周吧 对下周3、23对其实我觉得他月底就是如果是运气好月底有可能能出但是也要看因为加拿大应该大概5、1的话会放1个工作日的假 对 所以要把这几天算进去 而且休息一天 对、 就是、 他这个送签时间还有点 紧 张对他送签时间的确紧张了 但是还好他没赶上暑期他如果是6月份 一个月也有可能 对一个月都出不来6、7、8月份那简直了他们说那个加拿大使馆都对得跟山一样 对而且那段时间的话拒签率也是最高的所以如果说、暑期有想去加拿大的就是这个时候申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对 对, 对来再帮助一下岁月静好他说菲律宾现在是落地签吗还是要提前办理公公婆婆浙江发的护照能在北京办理去菲律宾的签证吗 暂时菲律宾还没有落地签，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有美签，可能好像日本签证我印象当中也可以，可以去写，您再查一下，是如果您的这个护照上有有效的这些国家签证，是去菲律宾可以免签停留七天、 嗯、 那然后的话您这个就是公婆如果是非北京户籍，但是如果已经退休了有北京的暂住证，可能北京应该是可以收，但是具体要看各个旅行社，原则上来说其实菲律宾它是分领区的，但有些渠道它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要具体去问一下。然后菲律宾我不知道您去哪，因为有一条消息最近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要知道，就是长滩岛要封岛了。 对， 所以这个您如果是去长滩的话，您提前要看好这个时间，对，它要封六个月。 问问包子呗，你去过台北吗？ 还没有。 哦，你还没有。嗯，还真是想，当时我以为是你去过，去过那么多地儿，想咨询咨询你呢。这有一个一串字母的朋友问，这个周末去台北有什么好推荐没？ 台北的话，不是我对台北的印象， 我也就去过一次，我也是就是吃， 就是、 天天就是 我那些所有朋友都跟我说， 对对对对， 都跟我说， 因为台北的话，我不知道您飞哪。如果你飞的是就是如果是桃园机场出的话，其实我建议那晚上，如果说你是晚航班啊，就不建议晚上就是杀到市区，你可以直接住在桃园。桃园那边有一个夜市，我觉得就物美价廉，味道也很好，关键便宜，而且基本都是本地人的，因为本地人的东西一定是最便宜的。 哦、 游客去的多的价格，其实台北我们知道那几个大的夜市，其实价格已经上来了。 对， 哦、 对。然后的话，如果喜欢吃凤梨酥的话呢，我是建议去微热山丘。 嗯、 对，我真觉得比那几个就是连锁品牌的，我觉得还是要好一些。 对， 对，而且你还可以免费尝一块，喝一杯清茶。 免费的这喝， 这伴手礼那边真多， 对，对，非常多。你回来行李你会发现，肯定都是超重的。 是的， 如果要帮朋友， 但是他们那儿可以寄啊，直接快递啊。 对 吧？ 可以，对、 嗯。一般我们都是选择自己带， 哦、 人肉带，一个是快，再一个是便宜。寄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就是会过关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有时候会给查了，就或者就丢了怎么样的。 嗯， 我寄过的东西丢的，然后还有寄那些大件、中件碎的都有。 嗯， 所以一般能带就自己带了。 对， 是。 对， 反正在台北那儿，我记得就是标准的旅游的地方，您都可以去啊。 嗯、 那些非常有名的地方，您可以去。 人鱼码头，然后什么，然后那边你可以去到九。分呢、啊？你都 对 对 对对，除了这些以外呢，就在台北的边上，很近 啊、 嗯。据说小火车可以到的，那儿有一个特别大的奥特莱斯， 嗯， 您可以去逛逛。 哎，我上次、 啊、这个我还真没去， 那不是在高雄吗？ 反正很近 哦， 很近。 好。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在城里的地方还有一个类似于啊一个大的免税店，一层二层三层四层的这种，你可以去买东西。 看来我们都是吃货。 吃去的。 对，大家伙儿有任何的关于签证啊，包括出游出境游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稍事休息。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老伙计，怎么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智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春天到，雪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相询 Jeep 经销商。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接下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好的。北京的话呢是这样，因为今天能见度一天都不会都不是很好，而且呢这个就是即便是中午也没有大于10公里，目前呢基本上城区能见度都是6-7公里的样子。气温呢持续比较高，那么到了夜间呢，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能见度会再次转差。预计啊，明天早晨的能见度恐怕这个大部分地方也就是3-4公里的样子了，东部南部地区还会1-2公里。那么天津啊、河北中南部地区啊，能见度恐怕大部分地方都是1-2公里。明天白天呢，基本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光照虽然弱一些，不过呢这个由于受暖气团的控制，气温还会上升到25-26度，能见度呢比今天要差一些，大部分时间能见度呢恐怕也就是4-5公里，东部南部地区2-3公里。这种天气呢恐怕要持续到20号。这个20号夜间，由于受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会给北京带来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那雨一来，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会被清除，所以呢，整体来讲，能见度就会转好了。那么其他地区呢，应该说，就全国而言，从19号，就是明天夜间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啊，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本来降水呢持续时间比较长，雨量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北方降水呢主要集中的时段是20号夜后半夜到21号，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及地暴雨。南方最强降水集中在22到23号，部分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局地呢是大暴雨。其中呢就是19号降雨呢率先在四川东部、江汉西部、湖南西部以及广西东部这些地方呢有重大大雨，局地有暴雨。20号呢降水区域逐渐的向东扩展，那么江南中西部、江汉、江淮西部、黄淮还有华北南部这个有重大大雨。湖南呢广西局地有暴雨。这些暴雨的话呢，尤其是在南方会带来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情况是这样的，未来2-3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还是呈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都在25度以上的范围啊，它这个不断的扩大。19号前后呢多地气温将创近期的高点，那么东北、华北、西北部地区啊气温接近或者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东北呢也开始进入春天了。那么19号以后，自从冷空气进入新疆，随后东移南下，19到22号呢冷空气将影响到西北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所以这个地方降温呢恐怕要4-8度，局地呢要达到10度以上。23号到24号，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啊降温是3-6度，局地是8度。气温呢波动呢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去这我国中东部旅游的话， 那么短袖要带，但是话呢，长衣还是要带，还是要防止降温对大家出行的影响。另外的话呢，还要带把伞，因为呢，中东部地区啊，应该说从22号开始降雨都比较明显了，所以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防雨。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您。那这两天呢，北京的天气变化剧烈，您也得适当的增减衣物，注意保暖。谢谢您， 谢谢。 嗯，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京藏高速沙河大桥出京方向有事故，是占用了内侧的2条车道，后车呢一定要小心一下。那么另外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环路的出口出京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东北三环的内环方向三元桥东侧有事故，后车一定要小心。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不过呢，在我们第二节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台最近主办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特别好。那我希望类似于像贾颖啊、小包子啊他们这么优秀的都可以来试试啊。我们这个活动是这样的， 试吃活动吗？ 错，比这个高级 啊！ 做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于上周末开始了，200余名华语播音主持人，走到了现场比拼才艺，并且还有专业技能。现场的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北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的职业素养，挖掘选手的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的赛事呢，将于4月21号举行。大赛的音视频的评审工作呢，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晋级的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活动的详情。在此也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嗯，我们也特别期待有更多的这个新鲜的主持力量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对吧？ 是的， 嗯， 下次一看，哎，小包子。 哎，我再练练我这口条。 嗯，我看可以，没问题。 我听了半天，只对那酸奶感兴趣。 他这个才艺，包括做饭嘛，要是有的话，我就参加一下。 多才多艺啊， 是吧？多才多艺，我除了播音不行，什么都行啊。 谁说的？我觉得你声音挺好听的，表达也挺流畅的。 我这口条不行，我回去再练。八百标兵， 好嘛， 再说、 这么练来不及， 来不及了哈。 哎，说说美食呗。嗯啊，去了西班牙，去了土耳其。 这个美食真的是，就我你们都说我胖瘦了哈，我特别高兴，因为其实我感觉我是胖了，虽然每天那么暴走，每天走3万多步啊，据说在朋友圈那个微信排名一直在榜首啊，就是每天走的腿儿都细了，但是一吃就吃回来了。 那你是天天顿顿吃他的海鲜饭吧？ 没有海鲜饭，说实话我就吃了一顿，是在马拉加找了一个当地人。最有名的一个馆子，然后在那儿吃的。我觉得海鲜饭吃一顿吧还行，就是我个人不是特别接受，它那个饭比较硬，就是海鲜饭实际上就是加生饭，所以呢吃起来外面软软的，里面硬硬的，很练牙口。 看出来你也有一个中国胃， 没错，就是还是想吃炸酱面啊，不是，还是想对。但是呢，它那个海鲜饭墨鱼饭其实还是很有特色，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尤其那海鲜都是。新鲜的海鲜做的那海鲜饭，然后我觉得这次我着重推荐的就是他那个 tapas， 就是小的那个小盘，各种的这种小吃。西班牙这个地方呢，让我最幸福的就是它的量很小，然后也很便宜，你花10几欧元，你可以吃6、7个，甚至10几个盘，就那种特别小，一份里面呢，可能也就 tapas， 其实 tapas 的意思就是瓶盖。原来的西班牙语的意思就是瓶盖，所以你想这瓶盖翻过来能有多大个呢？它就是一个很小的，现在也演绎了，有的也用大盘装，但是它的分量很小，价格就很便宜。所以在欧洲这些国家，我现在目前来讲，因为我可能去的都是那个就是北欧啊，然后西欧可能多一些，然后那个都是比较贵。像德国还比较实惠一点啊，给一个大肠什么的那种5块钱 大肘子， 一个就给你拽到饱， 对，真吃不了， 就那真吃那大肘子我真吃不了，那个香肠什么才5欧元，在那个市场卖才3欧元，你嘎一个那绝对瓷实，所以一个就饱了。所以在西班牙最幸福的就是我一个人吃我都能吃6个，就是他那小盘、最便宜，最后我在那个塞维利亚吃的才1块钱，1块还8毛的都有，然后1块2的，就是你一下夸夸点6个，一结账10块05。 哎，人那不是促销的吧？ 不是，它是菜单就这样，它菜单左边这一溜叫 tapas， 中间一溜叫 half portion， 就是半份，右边是一整份 portion， 那就贵了啊，那就按正常的你说来西餐那个份儿、它就一个大盘，然后有点什么土豆泥什么给你，就是这些吃。但是呢 tapas 就是默认的，就是这左边这一溜都是在1-2块钱，我还没有见过超过3块钱的，就是一般那个平均价格哈。如果你点个什么那个大海鲜啊，什么那种大 bus 可能就比较贵，可能6块啊5块的都有，但是一般就1块钱欧元，大家算算可能现在也就7-8块钱吧，一份儿，然后你一人吃个60-70块钱人民币啊，吃饱了。而且那个面包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想省一省的话，那橄榄油啊，那汁儿啊，你最后都蘸，你就跟他要3块面包，肯定能吃饱。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啊，我只是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做啊，我只是象征性的蘸了一部分橄榄油而已啊。 哎，在那边看到著名的西班牙火腿吗？ 有，这个是除了 tapas 之外另外一个推荐的，就是那个西班牙火腿，伊比利亚火腿， 对， 非常有名，而且每家店基本上。墙上都挂满了那个大火腿，一墙，那这是一种炫耀啊。然后呢，他们每个餐厅也好，这个做这 tapas 的餐厅也好，还有肉店也好，都有一个，就像咱们固定那个羽毛球拍的那种，固定网球拍给上那个弓子的那种东西，他把火腿固定在那儿，然后拿一个大长片刀，就像那个锯一样，一片一片给你切那种，大概这么大。然后非常非常薄的那种小薄片，切完以后码一个盘儿，或者码成一个平面，给你真空包装的也有，现场吃的也有，越贵的越好吃，这确实是这样。 那当然了， 就是真的有那种橡果的味道。我后来吃的最贵的一个是我在一个当地人的肉店，英文一句不会说，连 good no 都不会说，就是最后就比划1、2或者怎么着的，最后听他大概意思就是8欧元， 然后这个就一份8欧元、 哦、 我还寻思跟他砍砍价呢，我说买俩你给我便宜便宜点， 往下指是吧， 哎，就便宜点，最后那人跟我比俩反正16，就那意思、嗯嗯、啊，你算数不错，但是我还是要我还是要一个吧，啊，他们这个比我反正也是挺费劲的啊，要超过10可能就得脱袜子了估计。 嗨， 嗯，对，但是味道是真心好吃、嗯、就是我在饭馆吃过一个也挺好吃，但是比这个要贵一倍左右，那一盘我是按 Doubles 点的，那一小盘也差不多八欧元。一盘可能也就7-8片那种薄薄的那种肉，然后就面包吃，那味道是相当不错，但是味道就是有点贵。 嗯， 我买那一袋真空包装，它也就刚切好给你包好的八欧元，最后两个人吃都没吃了，就是就面包吃，吃到最后那个东西浅尝辄止吧，点到而已、嗯、吃的时候刚吃很好吃，肥瘦的咸咸的，有松果橡果的味道、 嗯、 真的有橡果，它喂的时候就有橡果的味道， 对， 然后这个 顶级的必须 吃多了就有点咸， 对 对，吃多了就有点咸、 哦、 所以就是顶级的也吃不了那么咸，后来那一盘那一份吃到最后就有一点点咸了， 不，顶级的就你说哎呀吃不动了，这一片儿就100欧，好，我再来一片， 再来一片，对对对， 实在不行喝点水， 是这感觉，是这感觉。 哎，我听说我们有朋友去西班牙，就是各地啊，他们那儿有一种小吃，我不知道你吃没吃，就类似于咱们这儿的炸油条， 对 对 小小的细细的，然后蘸各种不同的酱料， 这个是肯定不能错过。 那是什么呀？ 那是那个东西叫 churro。就是他们就是西班牙油条、 哦、 实际上它的做法我研究了一下、哦、跟咱们油条的做法是一模一样、 哦、 也是弄好一个劲儿，然后擀好拉长了，他们是弄成圈儿，就有点像油饼中间是空的，或者说把油条给接上了，然后这可能是因为这么着好炸啊、 哦、 咱这油条是一根棍儿直接下去炸，他是把油条给接上以后然后 一块 炸，对，炸完了以后呢还有讲究的是炸完了以后给你切开 啊， 给你切成小棍儿，所以说你看着就跟油条一样， 对对对， 就是给你切成一段一段，我吃了还有那种就最原始就一个圈，大概而且很便宜，那一个圈可能加它是一套卖，没有单吃的，单吃就可能有点味道就有点单一了，蘸那个热巧克力， 哦对， 哎呦，那叫一个好吃， 他们就是蘸热巧克力， 而且那个巧克力熬的有讲究，有那种我喜欢吃甜的哈，就比较贪心，白巧克力，哎呦，白白的乳状的那种白巧克力，然后牛奶巧克力， 哇， 那个牛奶巧克力就不是说咱们说的那种，说点一杯热巧那种，人家给你熬的，你弄出来就拉黏的那种。 你下次带上我吧，你。 对对，特别好吃。然后那个这刚才我这个今天发图没来得及发出去，实际上我有一组专门照这巧克力就拉出来那个照片，我带着那个镜头专门照的。特别漂亮，就让你看着就跟那个电视广告似的，这咽口水呢、啊、确实是，就是哎呀，当时我一边拍一边咽口水，但是我一定要把它拍好，所以拍了5分钟，旁边 手不抖， 旁边人都看不过去了，我也看不过去了，就是后来我专门又点了一杯热的，就是我吃到都有点凉了嘛，它那凉了就真的是越好的巧克力其实它凉了就是一块儿。 就整块巧克力没、 嗯、就还不是，它是有一点液状的、 哦、 但是那个就是巧克力，哎呦太好吃了，而且它那里边其实大概有10几种味儿。我以前在澳洲，因为澳洲多元文化，我也吃过只有一种巧克力给你选，人家那儿各种味儿的巧克力全都可以选，可以加那种肉桂的，就是喜欢吃重口味的啊、 嗯， 可以加肉桂，可以加苹果，可以加覆盆子，就是各种味儿的巧克力的那种给你熬出来的，然后一蘸，然后一吃。说实在的，那油条真没吃够，就是一份儿两份儿都不够。 别，你是那巧克力没吃够，还是油条没吃够？ 它就起来的味道非常合适，就特别适口。你干吃油条有一点腻，就是那巧克力正好就中和了。特别合适、 哎、我那朋友说回来以后他在塞维利亚嘛，找那家店还好几十年历史的一家 店，对对对、 嗯、 那没有我在那个马德里最后吃那家，马德里当然我吃那个就不是那个这个了啊，马德里有一家世界最老的餐厅、 嗯、 目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哦、 世界上最古老的餐厅1753年、哦、1753，后来我想了想澳大利亚好像是1770年才发现的，哦，这地方比澳大利亚还老然后在那儿吃的那感觉就是那当然了，可能是我期待比较高，那价格也是最贵的，然后呢这个味道就觉得嗯还行，然而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是吧，人家活到现在了、啊、我就想 对、 啊、也不容易， 就是你吃的实际上已经不是味道， 因为我期待的非常高嘛。 对， 而且但是其实你回过头来想想，那烤乳猪做的真挺地道的，人家从一开始开门就是烤乳猪，就是他们的头盘就是叫这个招牌菜、 嗯、 他们家烤乳猪做的那叫一个外酥里嫩，确实好吃，连那个就是他那个整只的连尾巴都有，就是你能那尾巴就吃了就酥脆的那种感觉、 哎、 烤的是真棒， 好饿呀、 啊、味道真的不错， 哎呦真的好饿， 就是有点贵，就是在西班牙我从来没吃过，就是一结账大概50多60欧元呢一顿，因为但是那属于就是 哦那 算是高档餐厅了嘛、 嗯、 我在西班牙真的没超过20块钱过，连水都算上，连点水吃一大桌子，一看好多盘就都是 tapas 嘛、 嗯、 然后吃完了一结账也就20块钱15块钱甚至还有10块钱的，那一顿吃了60块钱就已经很多了，而且我还点了一种酒，就是这是西班牙必尝的，不尝后悔，尝了可能也后悔， 更后悔。 对，但是你不尝，你不知道什么味儿啊，你就永远后悔着吧。 为啥后悔嘞？ 它是用红酒和鲜果汁儿混合起来， 听着挺好， 熬出来的。 哦，是熬出来的。 这红酒啊， 哦、 一旦加热了以后，就有一种酸酸的味道， 有股醋。 反正我是不太能接受那个味道。 对， 它加热了以后，还有一种就是冷，好像现在有一种冷的，它叫Sangrita， 就是这东西呢，就是反正里面我喝的那里边还加了好多冰块。就弄出来就有点像红酒果汁醋的那么一种那种很神奇的味道，而且我当时还开车，所以我只是品尝了一下，点了虽然点了半壶，但是品尝了一下那个味道，反正爱喝酒的我估计你肯定不喜欢喝， 嗯， 因为它已经没有酒味了嘛， 它有点像酒精饮料一样、 哎、不爱喝酒的可能也不爱喝， 也不像果汁， 还不如点果汁呢，就 而且会甜一点吧、 嗯、 没有，它是因为它里面加的都是一些比较酸的，什么橙子呀，那边产橙子比较多嘛，就是这种果的饮料加起来就味道酸酸的， 开胃为主，估计是 可能他们当醋喝吧，我觉得、 嗯、反正我知道德国、 嗯、 啊加了那个没有那么酸，没有那个山西那个醋那么酸我去之前刚去的山西，那人家那个醋喝完以后那当时脸啊就跟魁星似的、嗯、一直坚持了30秒，所以那个不是那种特别鸡酸，但是它一定不是你想象的红酒的味道， 对， 而且那玩意儿劲儿还挺大， 嚯、 哦、你想象它没有酒味儿吧，喝完了以后后劲儿直接就上头了， 加热不应该都把酒精挥发了， 它里边又给你加了冰块， 哦， 那更应该挥发了， 对呀、啊，我就觉得应该是稀释了啊。 对啊， 反正喝完以后还挺上头，那酒后劲儿都说后劲儿大、 哦。 我问了几个朋友，喝过都说后劲儿大。 那我回它里头一定加了别的东西了， 他会不会 其他的东西可能有发酵，又产生新的酒精？ 对吧？ 它会 不 会 只是红酒， 产生了什么？兑了点什么白酒之类的， 类似于 兑了点 烈酒，哎、来点什么？ 不知道，西班牙好像不产这个，哎、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酒喝着是没喝出什么滋味来啊，可能我也不太喝酒。 来，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哎，聊什么呢？聊什么呢？咱们一块聊啊，行。再次我们也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位专家一来，我们聊的主要是关于欧洲旅行的推荐，包括您出游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可以再次介绍一下。 对，一位呢是无碍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贾颖。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 哎，还有一位呢是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像若水就说了，说西班牙油条俗称叫吉士果儿， 哦， 啊，可能是咱们翻译成这么一个意思啊、 哦。 但是， 但我觉得可能比我们在就是国内吃那个吉士果要好吃。 是的、 嗯。 但是呢，因为到了欧洲嘛，肯定跟艺术也有关系，包括小包子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去那边毕加索的家乡啊， 对。 其实因为这一节的时间不太多了，所以我想先问问贾颖，因为贾颖在前一段时间去的乌克兰， 嗯， 然后你也在那边欣赏了当地的歌剧， 嗯 嗯，你在那边看歌剧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比如说你的服装或者什么、 嗯、 要有？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基本上大家最好是穿正装。那我们也会看到，当地有些人他们像女士的话穿的是晚礼服这样子的、 哦、 会去，然后男士是建议其实是穿西装的，或者穿一些我们休闲性的这种西装。对于游客来说，都还好，就是太什么的那种着装不穿，基本上都是可以进入的。 嗯、 对， 嗯。 然后它整个歌剧的话，大家有的会说我可能 听不懂，那怎么办？对于这个故事情节有些人可能也不是很了解。其实我觉得挺简单的，就是您比如说今天听的是哪部歌剧，比如说我们回程听的是游吟诗人，那提前你可以在百度上可以搜一下大概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梗概是怎么样的，那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它整个这几幕的剧情是怎么样的发展的。它实际上是有字幕的，但是这个字幕是乌克兰语，它没有配相应的英文。就我觉得如果它有英文的对照，我觉得会更好的帮大家去理解。那然后的话呢，其实整个的这一个剧情来说，基本上通过我们的一个梗概，我们就基本上就可以融入进去了。 嗯， 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它也会分上下半场，中间有休息吗？ 要看它有的这个歌剧的话，它是会分的，有中间的。像我们在利沃夫听的那一场的话，是整场下来大概是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 哦， 对。 那我再问问买票的事儿呗，因为很多的朋友要去看这些演出，包括美国百老汇啊、英国西区啊，一些这个驻场的演出，他们都提前半年，最少可能也得一两个月。我不知道您这次是现买现决定的，还是也是之前做了功课？ 是这样的，这次因为我们也是有人邀请接待，所以他们会提前帮我们把票买好。但是我也有看到，因为他每天都有场。就是这个在那边是每天都有的，也有人在现场现买票，也是买得到的。可能除了有一些特别的一种，就是可能就是日子啊，就节日啊，或者说可能大牌这种出现可能会紧张一点，平时其实都还可以。你像我下个月的话可能会去到捷克，我也是在网上有一个叫就是大概是世界古典音乐什么票务网，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网，它是可以订到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些个歌剧也好，其他一些个就是音乐，因为我还有订到爵士，就是在上面是可以提前订票的。它是一个 中文的是吗？ 对，中文的，对，它是电子票的一个形式，然后直接在线付款，包括位置都可以，就是你在线上去选，我觉得是挺好的，对。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可以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全称，然后也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好的，好的。那大家伙呢，有任何关于咱们出境游的，尤其是针对欧洲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签证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好了，稍事休息，广告又来了。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重新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智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0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好嘞，一位呢是无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我们的老朋友贾颖。 嗨，大家好，我是贾颖。 嗯，还有一位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小包子。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我们的听众 Ducky 他就说了，哎，刚才贾颖说的那个购票网址全称叫什么？ 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啊，叫世界古典音乐票务。对，大概搜索这个应该是可以找得到。对，他的那个网址应该是classic， 然后是 tic.com。 哦， 对，我觉得刚才就是搜，我刚才中文应该是可以搜到 的。好 的， 好的，那就自己搜 一下。它支持中文啊，什么西班牙文啊、英文啊，都有很多语言。对， 好好好， 太棒了。 那关于艺术的，贾颖刚才说了去乌克兰的一些感受。那小包子，西班牙，那艺术氛围应该也比较浓吧？ 弗拉蒙 那是相当浓了，真是相当浓。 你跳没跳啊？你？ 我还真没赶上跳，很可惜啊。那个我特别特别想去参与一下，因为我自己弹吉他嘛，弹好多年，所以我喜欢听吉他。我听了好多年的 Flamingo， 实际上后来我发现，Flamingo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源自西班牙。 嗯， 就是这种音乐形式加上他那个弗拉明戈那个热舞， 嗯， 它实际上都是源自于西班牙的，所以我去了以后，我就说一定得听一回，到塞维利亚那个老城，我专门去找这个弗拉明戈那个馆子。后来发现人家正式的这种演出的馆子没有一家让拍照的，更别提摄像了。就是我又不想偷拍，毕竟不太好。 嗯， 但是呢，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发这个社交网络的人，所以他就最后就没去，就没有参加这些就是他的正规的表演。跟当地人一聊呢，有很多这种免费的小酒馆。 嗯， 哎，我一听这地道，然后我就去了。最重要是免费的啊，然后确实是。那个正常你要坐在一个小剧场里面，没有弗拉明戈是在那种大歌剧唱的那种，都是小剧院，大概也就20-30个座，大的40-50个座撑死了小剧院。所以说那种一张票20几欧，大家自己算算，你从头到尾听下来干巴呲咧的啊，也没有酒水。这个呢，你上一小酒馆买一套那个 Dabas，然后再来一瓶啤酒，一扎啤酒端着，可能才10几块钱。那免费的演出，有的呢是要求你有个消费，你进门的时候可能你买个酒啊，买个套餐之类的，那个演出也是免费的。大概有10来家就这种的小酒馆，那个气氛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因为首先呢游客去的也多啊，本地人也会去啊，然后就在那儿一杯啤酒往上一端，然后就开始看那边就跳。我呢去的时候可能运气不是很好，我心目中的西班牙女郎呢一个都没见着。去了仨西班牙老爷们儿。但是跳的是真不错啊，但是我一个直男审美，然后就仨老爷们儿，哎呀，看到后来我看了2支舞，我就慢慢的撤退了啊。然后但是他跳的特别好，就是那种啊，就一边拍手一边，而且他表情那个相当足， 对，投入， 对，非常投入的。然后这个是第一次在这专门去小酒馆看了一次。第二天下午呢，在这个大教堂门口，街头艺人两个人就跟那个有点跳广场舞的意思啊， 录音机一放， 人得高级啊。 但是我想起小苹果了。 但是呢，对对对，但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广场，也不是想象那种舞，真的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咵就在这儿就开始翩翩起舞。那路人呢就驻足就开始拍照什么的，当然人家也是算是街头卖艺的嘛，那跳的也是相当棒。所以呢，这个就是艺术，这个西班牙这个国家就到处充满了这种艺术氛围，更别提去那种像马拉加那个艺术，就是叫什么毕加索的故乡这种艺术之乡啊，那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最大的惊喜，不是毕加索和毕加索博物馆所谓看到那些画，因为那个你就没什么惊喜了。真正的惊喜就是我停车停特老远，在那个因为它老城很难找车位。我转了三圈，最后离那个广场可能有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车位，我咔就停进去，就在路边上也免费的，然后就开始往那广场走，路上就开始看到各种这个街头艺术，就是那个咱们叫有的就是叫涂鸦呀，我看到马拉加的地方这个我真的叫艺术了，其他的城市只能叫涂鸦， 哟， 太棒太棒了，就是真的是，以前我说墨尔本啊，我是住墨尔本的，然后就说哎，墨尔本这个街头艺术、哎、很棒啊，叹为观止。现在呢，我可能只会说还不错，以后不会说叹为观止这词儿了。就是还是没见过马拉加这种地方，我真没想到一个小城市，居然有这么多这么高水平，而且它整体水平相当高，没有说一幅画，可能他们也觉得，哎呦，你这水平，你还在墙上画什么呀？就自己在家好好练吧。就是那儿的整体水平就非常高，基本上你说墨尔本也有，旧金山我也去过，专门看过他们的街头艺术，包括悉尼现在有一些恢复的那种老的城区，就是原来比较乱，现在给恢复了，专门请一些街头艺人来喷绘这些东西。他们的大师作品就是那种特别顶尖的作品，你看也是哇真棒，在马拉加就是普通水平， 哇 真的就是普通，每一幅画最后我那一下午行程全部取消了，我本来要去毕加索博物馆，我要看毕加索故居，然后我要去他那个叫阿卡扎瓦，就是一个皇宫去看，那天最后什么都没去，最后我就一直在街头，实际上就这一公里的路，就开始去了个弯，转那些很多小巷子。哎，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咱就去那儿拍拍，咱这边也想拍拍。就你贪心到就无法再继续往前走，太好看了。 嗯， 尤其我有一个摄影师喜欢拍出捕捉美的东西，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到我记得我进毕加索博物馆的时候是。应该是进去半个小时就让人给轰出来了，关门了， 闭馆 就闭馆了。你想，我从中午下午大概两点多钟一直逛到六点，将近五点半的样子，然后就快闭馆了，我才进去，然后六点让人给轰出来了。所以说这太棒了，而且它分成艺术，它也分流派。咱们说这个什么写实派的、印象派的、 抽 象派 的， 你这街艺居然都能分成这个流派，我觉得这挺厉害的。就是你这一看就是夸两个手，就是在一种火焰中的那种两只手，这就抽象派了，而且他马上能让你 get 到他那个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可能太高的艺术咱也没欣赏过哈，就这种艺术让你觉得特别接地气。 谁说的？你后来都去博物馆了，那当然是更高的了。 那我也欣赏了一会儿嘛，是吧？反正具体懂没懂那就另说了，反正我都跟人说我看懂了。但是这个点就是接艺更简单更直接，他想表达的思维可能我更容易一下就看明白他的这些思路。而且还有那种就是画的那些就是咱们说简单的这种图案画，然后还有就是印象画，画的真的挺漂亮，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个微博发了一组这个照片，底下回复的都是觉得惊呆了，真的看完之后你就会，我眼睛也睁大了，嘴巴也睁大了，真的挺漂亮的，所以那个算是一个意外惊喜吧。 回头我就关注你微博去吧， 超级小包总，你可以关注一下。 好嘞，好嘞， 来来来，我们也不能让贾颖歇着啊， 是 因为也有很多的朋友也问了很多的问题。 我也想 您 话呢， 这位朋友叫谢谢，他说我周五去西班牙签证中心签证，准备资料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怎样才能增加出签的概率呢？另外，去西班牙签证中心。手机能带进去吗？ 是这样子啊，就是先说出签概率，出签概率来说，我不知道您以前的出境记录是怎么样子的。如果说比如说您出境记录挺好的，基本来说现在申根的出签率都是非常高的，就我觉得不用太 太多的担心。但如果比如说出境记录一般一点啊，或者说没有过出境记录，那您的话建议您首先在您的这个机票酒店订单，尤其是还有这个行程，这三方面的话一定要齐备，一定要和您申请的行程相一致。那您的行程单可以做的相对的更细致一些，比如说涉及到你要去到哪些个景点。那刚才小包已经给我们介绍很多了，其实如果是你如果是想去看的话都可以写在里面。对，然后的话呢还有我们提交我们自己的资产部分，资产部分还是建议您最好多提供一些个您的这个存款方面的余额上啊，比如说更多一些，或者说您有理财的有工资的，您可以两张卡都提供啊，就您有什么就尽量都给他展现一下什么，这样子的话呢出签率会高一点。当然如果说您是有同行人一起申请，那也比独立一个人申请可能要好一点，就大概从出签率来说是这样子手机是可以带，但是在签证中心的话是不能打电话的，所以如果您要打电话就是要出来打好电话然后再进去，因为里面还是比较安静一点的，他那个工作氛围。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微就问了说，哎，请问啊，这个申根签证有效期是从28号开始，30天的旅游签，我买的机票呢是27号晚上从咱北京起飞，28号落地米兰，有问题吗？ 如果中间没有就是转机在其他国家，那如果是直航到米兰的落地时间是你签证生效的第一天的话，原则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需要您就是心里嘀咕再确认的话，您就和您购买机票的航空公司跟他去确认一下，他这边只要说 OK 我给你换登机牌，那就基本上100%没有什么问题了。 哦， 原则上来说是没有问题 OK 的。 对，第一天嘛我就到了， 他是按你入境时间的那天开始算你的签证有效期的第一天，一般是这样子。 像庞博就是刚才那个小包总说的，那就说了塞维利亚小剧场的弗拉蒙哥我看过，很不错的，大姐跳的那叫带劲。 大姐 他看都是大叔。 你说大姐，哎，说不定人这位听众岁数小呢， 对对对对， 懂我意思吧，然后说大叔弹的那叫一个忧伤， 大叔大姐 没有，其实他刚才说到那个街头艺人，说就一男一女两个人就在那，我其实想起来我这次在乌克兰有一个小的一个餐馆里我们吃饭，然后看到一对这个夫妇，大概年龄我觉得应该是在50左右，就挺有那种感觉的，然后我们一起一个朋友就想拍他们，也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我可以拍你们吗？他说可以。然后两个人不是说摆拍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动作，两个人立即站起来然后开始跳舞。 哇， 然后真的最后我们那个照片出来就是款款深情，那个眼神你是能感觉到他对他的爱的，真的是这样子，那感觉真的 好浪漫。 对， 艺术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了。 对对对， 这个是真的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翩起舞。 是是是， 只是我没看到大姐跳， 没踩着点儿， 就是我赶上都是大叔呢。 你换一个， 就是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比如说咱们小时候接触西班牙，可能觉得那种感觉最多的啊，你比如说足球， 对 吧？ 嗯， 然后包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也可以有感受。 画那个 Z 那个是吧？ 啊， 罗马 Z 对吧？ 对， 那就类似这车。所以你对西班牙，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啊，载歌载舞，大家都非常热情。包括前一段时间特别有名的那部动画片，就是就是里头他唱的很多歌啊，那种感觉，但是他不是西班牙啊，但是很多的风格 那个叫 是那个叫 环游记， 对对，我知道。 首 先说的是西班牙语，第二里面运用了大量的这个弗拉明戈的这个， 对 对 对 对， 这就是说西班牙对于世界的影响，它早于英语国家对于世界，就是早于大英帝国，因为过去那个在大航海时代。一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才是强国， 对， 那时候英国还没起来呢， 对， 所以现在你看咱们的南美有些国家也是说西班牙语的，但是我不会说这事儿，挺着急的。 当地朋友他们也交流也英语一般了， 当地的人家跟我说的是那边的英语没问题，然后我一想欧洲国家应该没问题吧，也是欧盟国是吧，然后后来我去了以后呢，因为我这人喜欢钻深度的游，就是专门钻小巷子，当地人去那小酒馆，我去的可能比较深度一些，除了一开始第一天在马拉加没摸着门去了两家，那英语还都 可以，能交流，简单单词可以。后来我去那几家全靠比划，牛肉牛肉，知道世界通用语言牛肉怎么说吗？闷儿啊，就是牛肉，知道吧？它绝对不会错啊，因为鸡不这么叫，所以就是闷儿这个牛肉啊。后来。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没办法了，就是用那个就是翻译软件，像那个猫头鹰上有那个现在那些叫什么那个，它有一种菜单，猫头鹰有一个特别厉害，它有一个直接把菜单给你翻译出来的功能。 哇！ 但是它那个当西班牙语可以翻译吗？ 跟语言没关系，它直接给你翻译出来，所以这个是挺厉害， 就 是就 相当于是一个软件了。 猫头鹰就是个软件，就是那个 TripAdvisor， 其实就是叫什么世界版的大众点评，它有不光点评这个景点儿。不光点评美食还有景点，所以说这个，而且他那上是有差评也不能删，所以你这景点要是弄得不好，有差评多了以后就没人去了。 不，我的意思是这个软件已经很强大了。 对， 而并不是说我只是一个分享， 对， 一个点评的功能， 它有已经有这些就是更交互式的功能。实在不成你就把这，当然有的餐馆现在支持，有的餐馆还没支持，我去了几家小的还没有这个功能，那就只能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每个人吃完以后除了点评之外，它可以发就是什么好吃，这我能看明白啊。 见他那个菜品， 后来实在不成就是我这照片这个你有没有，人家摇头啊，今天不卖，可是怎么着卖完了。这个有没有，这有，行，那就点这个。就是这样的话也能最后我有一个小酒馆全靠这个比划和图片点出来的。 我其实我觉得西班牙语有一点还好，至少的话你看着它那个单词啊，你不会念你可以拼出来，多多少少 ABCD 都还是差不多的。我这次去乌克兰我的感觉就是语言可能是我们在旅行当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它不是 ABCD 的，它的语言你念不出来，然后它又没有相应对应的英文。我们最后一天在基辅的时候，我们去到它那个就是想去体验一下它那个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站，它是叫当地是叫兵工厂站，那个地铁站大概是在地下100多米，它是按照这个防空洞的这个级别来做的，它比俄罗斯那个地铁站还要深。我们坐那个扶梯，它是两段扶梯下去，然后这两段扶梯的时间我是全程录的嘛，我回去算了一下大概是5分钟的时间。 从地面到下面。 对对对，我很多朋友圈里大家说的是可以吃个什么肉夹馍呀，然后就什么都有。对，然后你想再走到站台，所以这一个时间大概要6分钟。我们去这个地铁站，因为我们要看从我们那一站怎么坐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进去以后我们在地图上我们找不到那个相应的这个英文的介绍，我们就不知道应该坐到哪站，然后找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来看着挺年轻的，他稍微会一点点英文，真的他也不是很通，我们就是给他指，最后实际上他给我们导航那个让我们下车那个地方还是错的。 嗨， 对，真的是错的，因为我们那个手机当时在那里面 3G 网络是没有信号的，对，所以当地的这个网络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可能还是最好用当地的那个 WiFi 的那个网络。对，我们这边国内带过去的设备也好，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我们自带手机，现在这个移动出了还有一个叫一带一路套餐，是支持那个乌克兰的，它有7天的，但是在那个地方反正当时的话都不是很好，都不是很稳定。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最好是用当地的网络，也是一个小的提示。那语言来讲，最后我们又问了一个人，反正问了好多人，我们几个其实还都是老旅游，真的是这样子，都找成这样子，所以对于如果自由行来说的话，大家可能稍微还费一点心理。对， 对。 小包子，刚才贾颖说了那边他的WiFi 的环境稍微差一点，西班牙怎么样？ 相当好，可能我用这卡没遇到太多问题。就是我记得原来我可能推荐过一次，就我现在用的这个网络，就是它是一种用模拟芯片技术来模拟的世界各个国家的网络的卡，所以我这卡其实挺方便的，因为我不用换卡，而且我到当地呢，你一般在机场买的话容易被宰，就是机场的话可能人家其实有一个15块钱套餐，但是在机场它就没有，你只能卖那个35的套餐，就是一般的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又一下飞机我就能连上网，这个感觉特别好，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挺推荐的。 你那什么卡能再具体说一下？ E 就是那个一万，就是上亿的那个亿，然后一点，它是一个专门做这种模拟运营的公司。它干什么呢？它就是你要去一个地儿， 你提前买好了，然后到那地儿，比如我现在去西班牙，我就跟你说我去西班牙，他们现在好像欧洲整个都是一个 package， 然后呢我说我去几天，大概就是买到哪天，然后他给你弄好了，你一下他就给你绑定了当地的某一个公司，比如我在西班牙，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叫 Orange， 就是橙子公司，后来我看满街都是那个 Orange 的店。 哎，橙子公司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 对对对，他就等于也有 Vodafone， 有的时候是 Vodafone，然后他就会选择一个当地的网络公司来绑定，然后我的卡等于就拷贝了跟他一样一模一样拷这个上网卡信息的东西，所以我这个在欧洲用的这个相当爽，包括后来去土耳其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他这也是需要多带一部手机吗？ 不需要，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手机 插这张卡。 对，因为我现在在国内也是这样，就是我原来用的那个移动的号码，就是它流量太少，所以我后来老上网用太多啊，这也没办法吐槽一下，但是用太多没办法，我专门买了一个就是联通的号，然后专门上网用，因为那流量又多又便宜嘛，所以我现在就是两部，我本来就是两部手机，一个就是只接电话接短信用，就是那移动的号，另外一号我本来就是上网的，所以我直接就把这个号换掉就行了。如果你要接国内电话，那可能你还得换一换卡， 对， 它就是个 SIM 卡。 好， 我觉得这挺方便的。 嗯， 这费用贵不贵？因为好像就是 都是一样的， 咱们国内去的话一般都是比如说20或者30块钱一天。 对对对， 流量不封顶。 对对， 就随便用。 他说流量不封顶实际上是有的。 他是这样子，他流量基本上欧洲的话，他可能有一些公司我知道就是500兆的流量是这种很快的，这种可能快速的 4G 啊怎么样也好，超过这个流量以后他就会给你降到 2G 的网络，就速度就会比较慢了，所以的话就还是要问清楚。 那您那一点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他这个 是就是说我自己体验的哈，一般来讲反正500兆是之内是肯定 4G 没问题，然后呢上线以后可能也会降速，因为我用过几个 WiFi 其实都存在一种默默给你降速，但是他也不告诉你啊，都说不封顶，但是你说不封顶你给我降的跟个龟速一样，那也没什么意义，最后变成 1K2K 的。原来我用过一次，就是有一次去香港一个 WiFi 给我弄的，哎呦，就最后那 1K2K 的速度，我说明明我在连上网，最后我干脆就把那个流量包开开了，那还不如，因为我着急呀、 啊。 你说谁用网络不是因为有事儿，也不 是 说随便发刷刷那种朋友圈就行了的。 对对对对。 然后结果就，所以当时呢，我这个倒是还行，基本上没有说用到那个限速的时候。 不过现在有很多国家，他们很多公共场合其实都是有那个免费的 WiFi 的，就是其实省那个500兆的流量来说，你就是在有 WiFi 的地方，你把它那个 WiFi 引连一下，其实那个速度还是不错的。然后没有的地方的话，你再用自己手机流量，所以这500兆一天。我反正这次感觉啊，也将基本上是够用的。 嗯， 反正移动的这个我是遇到过，就是一个是信号不好，因为移动是这样，它是会跟，就是它会绑定当时的它某一个运营商。 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致命的问题，它只能绑定这一个。 嗯， 这个一点有一个好处，我到这儿，比如说塞维利亚这儿橙子网络好，然后它就绑橙子；到了马德里，这橙子网络不好了，它可能就绑沃达丰了。 哦， 就换一下，就一看那个信号不好了，让它过一会儿，它就重新激活，你可以重新设，哎，它就给你重新 调过去了， 给你调过去了。 哦，那这挺好， 就哪儿快用哪儿。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节只能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看到了，仙人掌啊，张新华呀这些问题，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慢慢给大家回答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独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好，继续我们上一节没说完的那些话题。 嗯， 因为在上一节最后的时候，我说了有很多的朋友问了很多的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在聊我们的两位嘉宾近期出去的所见所闻所感的同时呢，也慢慢的给大家回答问题。这样我们先帮助一下几位朋友吧。 好， 他们简单啊，一句话快问快答啊。 好， 仙人掌说，能说一下吗？那个翻译软件是什么翻译软件？ 翻译软件我给推荐两款啊，一个是猫图鹰，本身自带一些翻译功能，就是猫图鹰的中文就是猫图，就是在路途上的图，然后猫图鹰这三个字，就是把猫图鹰的头换掉。然后那个呢是有一些直接整个菜单都有翻译成中文的。然后还有就是你单词一个一个磕的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马蜂窝，有一个旅行翻译官，你直接搜旅行翻译官就有，那个就是一些常用的单词，怎么点菜都有，而且这个词你不会念没关系，旁边有一个小喇叭，你一按他就替你说了啊。就因为这个我还闹了不少笑话。 嗨， 当然了，前提条件是到那边您手机的网络非常好。 对，旅行翻译官可以提前下载好，那是离线的， 哦， 就是它整个那些都音频包都在里边了，所以你下载完了，关键时刻能管用，你一搜厕所啊什么这都有。 然后英文的话，如果大家用的话，就是像有道的话，谷歌都是提供拍照直译的，就是英，它但它那个只提供英文。 对对对，有道我是用。对， 那个是有一个整频拍照功能。 对，整频。 但是那个我试过英语的还行，就是 英语 还凑合。 对，只有英语。 其他的，因为我对于我来说，英语就完全不是问题，所以就是只要有英语就我就算就救命稻草了。 嗯， 但是呢，我这次是英语没问题的情况下，我还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还是挺成问题。其他语言那个只全频翻译不支持。 对，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张新华啊就问了一下，请问一下，护照上我这照片啊是 PS 的， 嗯， 哦， 哎，你说这样的照片它能出境？ 就咱们先不以他是开玩笑为那什么，就是包括他说，哎，我就把人 怎么通过的，我很奇怪， 人家把头像 他可能没有 P 的那么 邪乎， 对，就还能看出来是他。 我瞎说啊，比如说，他小孩特别小的孩子， 嗯， 就拍完了以后，他觉得不太理想， 对， 他要修一下图， 对， 或者提一下亮，类似这种。哎，对， 瘦一下脸， 这个还可以， 这还 OK。 对，这种的话，其实和你自己的五官还是可以对照的出来的，没有太大的明显的区别的。那么在出入境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 是 如果 秀秀的， 对，但如果说你真的就是 P 的已经不像你自己了，不像你本人了，那么在出入境甚至办理签证的时候，都有可能会遇到问题。 对， 对， 我遇 拒签、 这个、 重新提供照片或者怎么样，让你重新去办护照，这种都会有， 都有可能。 因为我自己在那个。美国官网嘛，我当时申请那美国签证的时候，美国官网那是签证用的照片嘛， 嗯嗯，对， 这些照片人家明确说了，你不要做任何的美化或者 PS。我当时给我自己美白了啊， 包括 美 瞳， 肯定是美白了，然后皱纹稍微修一修，这肯定是要好看一些的。但是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两个小到基本上你强光都看不到的这种 痦子， 嗯， 我能看得到。 我。你眼神真好啊，下回可以不用说的。你们应该看不到啊，离得比较远的应该看不到。这个我特意留着，就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签证官真的有，你要遇到一个眼毒的较真的，他就说这不是你，说这是你孪生兄弟。 哦， 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没事点下去。 不，那也不行，你不能往上再点回来，对吧？所以说那个照片里不是，这不是你。他要眼毒的话，这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证据。你当时过关，咔给你卡那儿，尤其是美国，他你入境的时候还是有可能给你拒签的。 那是签证官给你盖章你才能入境，所以说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说这儿有一痦子您说给美了吧，你这么一美有可能最后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你过不了关了。 天哪， 因为孪生兄弟那你说长得都一样，那可不就是这儿有一痦子他又这儿有一痦子， 对对对， 可不就这点区别吗？ 太有想象力了。 对，我这不是我想象的啊，当然后边那一段是我脑补的，但是前面肯定是，就是说人家这么要求，我想了他既然这么要求一定有他的道理。 对，包括美瞳，很多人戴美瞳拍照， 这 就是不行的。 瞳孔的颜色是不 能变的，颜色是能看得出来的。 对，人家都说不许戴任何的眼镜啊，隐形眼镜。如果你不是高度近视，你就最好把眼镜摘了。 其实现在这样，如果是拍照，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第一的话就是不要笑，不要露牙齿， 露牙是不行的，对， 一定要闭嘴。第二的话，把头发上面如果是你有刘海，全部都上去，然后两边的头发最好就梳起来，尤其女生， 要露 耳朵要露出来。眉毛要露出来，有的人说我耳朵就是露不出来，那你稍微左右调整一下，就是能够露出来一点点边， 方向， 对，稍微扭一下，对，你可以稍微就是一点点，就是整体是正的，就是一点点，就是让你两个耳朵最好是露出来的。那然后的话就是不要戴眼镜，就即使你戴眼镜，最好也不要戴眼镜，美瞳就更不要说了。然后在这个皮肤的处理上来说呢，现在有一些个自动拍照的那个机器，它是会给你提亮来增加你的那个白，其实不太会影响你面部本身有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就是想要一个稍微好看点的，你可以考虑用这种，但是不建议自己再去拿照片再去美白再去打印， 对对对， 真的不建议。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证件照，只有你和那签证官会看到这个，平常别给别人看。 对对， 所以多难看无所谓，重要的是你能证明这就 是长得跟 你一样，就 是你自己，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 对, 对，包括说的这个我觉得对，就是您可能觉得哎呀很多那个哈网上人都说了， 对对对， 说你看明星啊他那个证件的上就跟他实际本人俩人， 对对对， 一定得修啊，不修不行，让人得看，你看我这个证件的多漂亮，回家把照片修了，痦子也没了，脸色也提亮了，肤色也提亮了，就类似这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对，人家就说了这可能就不是你啊，你这痦子去哪儿了，对不对？ 其实我们做过很多就是有明星啊这种，其实我们会看到过他的那个证件照都还是 都是没化妆的，特别关心。 对，还是比较真的，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你能看出来是他。对，但是整体上来说他们会有点像那种就是写真证件照会偏一点点，但是不会大动到你的五官，就是有太明显的这种不一样。 对 对 对，明白。其实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这个专门拍证件照的照相馆， 对， 就是我们有朋友去，就是他到那儿呢也会给你挑选一些衣服，然后简单的女孩会给你化一点妆， 对， 然后再拍，但是呢绝对不会说让你的脸整个特别的白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轮廓也看得有一些变化，不会的， 是让你有立体感，他那个妆化完了以后， 对，然后那照片拍出以后真的特别好看，我觉得 也是确实是修出来的，但是它不会修的影响到你的辨别，就是它让你的五官可能更立体，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辨识，就是这张脸还是你的脸， 是， 千万不要用美图秀秀， 好，特别好。 又说了一个品牌， 但是人家就是但凡整一次就得重新都拍一次， 那肯定是， 对吧？ 对， 人老说你怎么老换护照啊，我鼻子又变了。 还有那个从韩国做完手术回来以后被拒绝入境， 但是那个韩国 的 是有证明的， 是有证明， 真的 是有证明， 真的有人到那边就是做整形的，他是有证明的， 就是，人医院会有一个， 因为你这双眼皮一拉的话， 对，就是 最少整半个月根本进不来的。要不然 对, 对，是这样。来来来，那我们再聊点更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包括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出去自驾了吗？你那边肯定应该是右舵车，不会是左舵车是吧？ 跟这边是一样的， 也是左舵车。 欧洲大陆是一样的，澳洲是反着的，对。 但是英国那边应该是不太一 样。英国是海岛牌。 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在那边开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有，这回遇到了挺多问题的啊，一些小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说哈，说评论说啊，你在尤其在西班牙，你说西班牙自驾， 如果你在西班牙自驾，你没有吃过罚单，那么你这个自驾就不完整 啊。 我这个可完整了， 怎么个完整？ 比一般人还完整啊，得多呀！我现在还有张罚单还没寄过来 啊， 就是到这种程度， 不知道中国了这张罚单。 他应该是不会寄到，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咱们现在也算属于在一个灰色地带吧，就是说它属于是它的一个区管辖的一个政府，在停车位，我这是一个停车罚单，然后我也没有停在什么那种伤天害理的地方。只不过是停车超时，就算是超时吧，我没有及时的补钱， 嗯， 然后就给我贴了一张罚单，这罚单可新鲜了，上面画一圈，就是全是西班牙文，咱也看不懂，底下那个钱数那块咱看得懂，画一圈里边什么都没有， 嗯， 我说这个什么情况啊，就跟我们那个当时我租的那个房东，哎，他是西班牙人，我说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他说这个是我打电话给这个当地的区政府应该是啊，人家说了还没出来呢，我说那我得赶紧交，这罚单还没处理呢， 没处理。 我说那我得赶紧交，我这车是租的，我这后天我就到马德里，我就得还车。那是在塞维利亚啊，然后我说我得还车呀，他说我估计你应该是赶不上。我说得多长时间？我说我还车的时候人家或者有罚单，人家租车行还得罚我一道呢。说大概是20个工作日， 我天，那不就一个月吗？ 那你就后边再那，我说那得上哪儿找我去啊？我说我都人都回中国了。 嗯， 他说是这样，罚单会寄到租车公司，租车公司会首先会收我一个钱，就是说他们知道把这个转交给我的这么一个手续费，大概是20几欧元，就是还好。然后说这罚单呢，大概是45欧元。左右40到60欧元，一般呢，我看了西班牙停车罚单都是这么多钱，大概就几百块钱人民币。然后这个罚单会，他们不会收我，他们会把这罚单退回给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当地的政府再发给我， 那 中国的地址，因为我比如说我。人家就是 比如签证啊或者什么，他们 就是租车的时候你驾照上会有一个中国的地址嘛，所以他们租车公司不管，人家说我们不是那个司机，当时这不是我们租出去了，我这跟我没关系，好，这罚单给你退回去，他们也没有权利再收我的钱了，但是他们会收我一个手续费，然后退回去以后，这个就取决于这个区政府了，他得想想这罚单能不能追回来。 嗯， 你要追不回来呢，这个好几十欧元的挂号信，哎，挂号信，对，挂号信给你寄出去了，万一这中国这个永远再也不来了呢，他就拿着他不交了呢，或者他没收着呢，这20几欧花出去他就收回来49欧，他一算这账他可能就不寄了。而且我问了几个当地人，西班牙人啊，人说了，我们都欠着好几张罚单呢。 嗨，当地人都欠着。 那你们都不交啊？说没收着啊，没收着，这跟我没关系啊，不是说、 哦、 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没收着罚单。对，政府人家可能就不寄了，因为他一算这成本，哟，我寄那儿去还得花好几块钱，万一你再一欠账，这亏了，还不如不寄呢、 哦。 而且这罚单一年以后，很多朋友我知道都有这个。哎，这个关注过这个问题，现在我非常正确的告诉你们，一年以后这罚单就过期了。 嗯， 但是只是停车罚单，因为它只是跟当地的你停的那个管辖区的那个政府，当地的市政府也好，区政府也好，跟它挂钩，你只是跟这个政府当地挂钩， 地方的， 对，地方的，它不是一个法，就是特别有那种全国法律的行为，所以说一年之后这个罚单如果你没收着，那可能也不是你的错。 哎、我们建议他们车行应该是有年检，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啊、 对吧， 他们还真没年检。 对， 而且人家车行说了不是我们的责任， 是是是， 他们把人自己撇清了就 OK 了、 嗯、但是停车的这个是一方面啊， 对、 嗯、那我相信有其他的，比如说你超速了， 对，是，你怎么知道的、 啊、你怎么这个就不一样了， 朋友圈把他屏蔽了他也看了啊，是这个超速也被罚了。而且呢西班牙是这样，我后来跟当地人了解了一下，可能我这个教训比较深，因为呢大家可能觉得超速一般就是警察罚，警察是咱看得懂看不懂，这个西班牙人起码长得都差不多，他叫 policia， 就是 police 嘛， policia、 哦、 长得都差不多。当时给我开罚单的呢还真不是这个警察，给我开罚单的是叫什么什么城市什么什么 control， 就是你西班牙文大概你猜那意思吧、 嗯、 那个单词也长得跟英文差不多。后来我说我被假警察给罚了，后来我还车的时候我特别跟人求证一下，我说这是不是假警察，人说叫什么呀，我说就是那个绿条黄条的，我说没好意思偷拍，人家跟我说是不是这个，然后上网给我搜了张图片，对，我说就是这帮人，他说啊，这也算是一种警察、 哦、 他的英语呢他不太好，他跟我大概解释是一种类似于军警， 他但是在大家都有权利，你被警察罚也是人家也会给你罚单，这个呢也罚单，而且最有乐的在哪儿呢？那个人英语不太好，他跟我说：“你现在你超速了，我要罚你。”我说：“哦，好，你罚吧。”然后100欧元，我说：“哦呦，挺贵， 哦呦，真贵。” 但是你现在交打50，50， 啊， 这我听懂了啊，50。我当时问我说：“你确定吗？”我说：“是50吗？”然后 50 euro， 反正就他那个英语也不好。我说：“你确定吗？”“确定。”给，现场就他就创收了。 小包子当时 真的 他觉得 就想再多说一句：“你别后悔啊。 ”他不后悔，我就不后悔，对吧？然后那人还特别正经的回去说：“你等着，他就是我给他钱，还不是他给我一单子。”这我心里才踏实，确实是一个什么，反正咱也看不懂西班牙文，确实是一张这么老长， 就类似于收据， 类似于收据。 那是因为他给你打折扣，所以你觉得他可能是假的。 对啊，而且这个问题，咱们说实话，人家确实就是创收了， 对 对不对？50块钱现金拿手里，那具体怎么回事，咱就不知道了。 人有收据，别瞎聊。 人家是有收据哈，但是他这个钱肯定是他们当地先收上来了。 嗯， 这没错吧？在一个从马拉加刚出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个小地， 你下次再抄一次，你看看碰到那个警察什么样。 我不用抄了啊，这个我搜过了。人家被真的那个警察罚了，首先是，金额更大。金额没有这么便宜，因为我超的还挺多的。当时我是跟着两辆本地车，就是前面那字母一看就是什么做那种水管工的呀什么，一看就是当地车辆。我跟俩车，我一看大家都开90，我这入乡随俗吧，那高速挺窄的，我就都跟着他们90。过了一小村子，突然间就是60了。我也开90，前面都是90啊，然后我们仨人一串全罚了。 嗨， 而且他罚的还不是那警察罚我们，他在一下坡。然后那树林里后边我才知道藏了两个摩托车，后来我们开罚单的时候，因为我开的时间比较长，跟他掰扯半天，那俩摩托车出现了，我才知道，哦，原来前面有哨，有暗哨，所以其实他其实就是很想创收的，这么反正我是这么 理解的吧。 那个地方一定很多人容易超速。 对啊，他就是在一下坡，而且是60迈，我本来90迈，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是要按限速开，而且被真的警察叔叔罚了。第一是没这么便宜，第二好像很少有出现能直接打五折的情况，但是西班牙是这样，你罚单在28天之内交真的有折扣，政府给折扣，他就鼓励你早点交。 可见他们有多少罚单没有收上来。 对对对，所以 你看人那至少有一件事好聊。 对对对， 这事可聊。 有什么好聊？好聊别给我开呀。 来，我们说说芬芳的问题啊。 好嘞， 芬芳他说能不能问一下国贸37好吃的餐厅？其实国贸37好吃的餐厅有很多， 应该是不少。 是是是， 是吧？ 你吃过哪个？ 我那没那么高大上的地儿没去过呢，还 啊， 哥也不请我一顿，真是。 好吧，那问他们俩。哎，贾颖去过吧？ 我去过， 最近手臂猴比较紧。 我去过那顶上 观景餐厅啊， 那个叫云顶是吧？ 观顶。就他80层的那个吗？ 对对对， 酒吧的那个， 就是什么 cloud 好像就叫云顶，应该是叫云顶咖啡，88层那个嘛，啊，那个味道，反正价格，就反正就是我并不推荐。 三七里好吃的饭馆有很多，确实是， 啊， 但是风味和口味，不一样。就是 不一样， 不就是至少他整个从3层、4层、5层这些餐厅，我至少能够感觉到，第一，他要安排的那个餐馆应该不是啊，就是到处都有的那种，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是 要高一点， 对，第二个就是不能是同类型、同风格的同在。就比如说，好，我是马兰拉面，然后磊子呢又开了一个 四川小面， 哎，类似这种不行，哎， 面还不行， 同风格的不行， 差异化， 是是是是是，所以您可以去感受，应该还不错。反正就我吃，我觉得那儿有两个，我觉得还不错，一个观野街 啊，观野街， 哎，还不错。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那里头一个吃素菜的，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素菜， 还吃素菜， 听着就不饱。 适合你啊， 不行， 你这不要减肥吗？ 不，就是 我不是 吃素菜那儿，你一进去就安静了。 哦， 哎，就那种感觉，然后禅意很浓，然后菜摆的，包括它制作的那种方式，都会让你觉得，哎，对，眼前一亮，而且你那边就可以 直视CCTV 的楼啊，包括看整个三环的夜景啊，它是这么一个调调，还不错。 来，解决几个朋友的问题吧。桂文 Ella 就说了，咨询一下啊，我下个月底准备去巴塞罗那自由行，有推荐购物的地方吗？女孩啊，还有什么必去的吗？吃喝玩乐都推荐一下呗。 好像我这次没去巴塞罗那，但是我做了一点点研究，就是好像巴塞罗那也有一个特别大的奥特莱斯。 那边有奥特莱斯。 对，然后我去的是马德里的奥特莱斯，西班牙本地的一些品牌，咱们国内最有名的一个叫 Zara， 到处都是的，那是西班牙品牌。 对， 你在那儿买比这儿第一是可能便宜一些，最重要是款多， 款式多， 那款多的多。然后还有一些本土的设计品牌，有个叫 Low， 就是。不是 low 啊，是 low。然后那个牌子呢，可能西班牙语读出来不是这样的，人家也是做包的。然后那个包在当地买是最便宜的，对，它属于也是那种奢侈品包，在当地买做皮具的。 LOWE 吗 ？LOWEW 好像是 LEW， 就是 low。 是，对 ，LOW 不是还是那个吗？ 起虽然是 low 开头的，但是后边不是 low 结尾的啊。反正那个也还可以。然后反正巴塞罗那好玩的挺多的。我不知道这朋友看不看足球哈？ 啊，对 对，以前我是这个皇马的球迷，后来我最喜欢的球员退役了以后，我就开始粉巴萨了。所以我这次去皇马，我也是专门去看了一眼那个伯纳乌球场。巴塞罗那的话，你要去，现在巴萨毕竟是世界豪门，他们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 tour， 就专门的带你去参观球场和球员休息室的。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稍微粉一点足球，应该是不能错过这个景点。 那在球场，如果要说那个场就是他们的主场，应该也有卖他们相应的东西的吧。 哎呦，太多了！我这次去其实就是心中有这么一个梦，我最喜欢的球员罗伯特卡洛斯，看球的应该都知道哈，在一直在。在皇马到退役吧，然后我专门就想去找一件跟卡洛斯有关的产品，只有在伯纳乌球场门口那个官方旗舰店，我还真找着了，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欧洲的那种车牌儿，上面印着好多名字的卡洛斯。我想找球衣，但是它只有现役球员的，还有就是那种退了役但是特别有名的。啊，就比如像 C 罗这种，他永远都会有。 对 啊，就是像这，所以呢，我找半天，最后找着一个车牌儿。也是不错的东西，然后冰箱贴官方的，还有那个球，现在它有世界杯用球和那个欧洲冠军杯，马上就开始吧，欧洲冠军杯用官方用球， 马上世界杯也开始 啊，都对都有嘛， 对对， 所以他那儿都有这些啊，这个我觉得是啊挺不能错过的一件事，而且据说在那儿，我在广场外边是看到一群人在那儿围着一个小门，一直在等，不知道在等谁，就是在那儿。因为足球巨星是这样，咱看球的可能都知道，哎呦，这不是谁是谁吗？但是你要不看球，这路过就是一甲乙丙丁，绝对不会认识，对吧？ 这倒是 觉得这人挺帅的啊，或者这人留一大胡子，挺有个性。但是说你要是不看球的人，女生的话，只要不是 C 罗、贝克汉姆，一定不认识。 好，还有时间吗？ 40秒，能简单问那个问题吧？已成代人说了，国内驾照在美国自驾，驾照是否需要翻译件？ 不需要， 不需要。我们那个驾照本身上面是带英文的， 最好带一个和你驾照同名的信用卡就可以了。 好。杜春华，非常的抱歉，您发的这个关于美签的这个问题啊，没有时间给您回答了。不过我们一会儿在下节目的时候会把这个问题私下里跟贾颖说， 好的， 然后会给您发一个私信，好吧？ 好嘞。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威， 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